盘腿坐在离海面不远的沙滩上，慢悠悠的海浪一层层叠来，海水是黑色的，竟以白花花的形态消失在眼前，遥远的灯塔还在微微发光。入秋了，有点凉，我侧身捧给你一只耳机，一曲终了，你已是双眸泪光。很有诗意的一段独白哈，那么我们就借着这段诗意和充满想象的留言，稍后来一起欣赏这首《秋天的海》吧。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九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是否存在？他选择离开，也否定了爱。从那一天起，我发现自己某部分死了，不想有未来。大海不明白。 不明白，爱能飞去哪？

2000年10月28号，巴黎中国文化季隆重开幕。2009年10月28号，第十一届全运会在山东济南闭幕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一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